以撒伊亚先知书第二十八章。祸哉，那为酒灌倒的厄弗拉因醉汉所交金的冠冕。祸哉，那生于肥谷之巅做他美事的残花。看哪，无主兴起一位强有力者，有如带冰雹的暴雨，又如摧毁性的狂风和掌意泛滥的大水，猛力将一切抛落地上。厄弗拉因醉汉所交金的冠冕必被人踏在脚下，生于肥谷之巅做他美事的残花，将如夏季前早熟的无花果，人一见到便伸手摘取吞下。到那一天，万军的上主将亲作他残余百姓的荣冠和华冕，他将是坐堂判案者的公义之神，将是城门前御敌者的力量。连这些人也因清酒而摇晃，因浓酒而蹒跚，他们在异象中摇晃，在审断时晕眩，一切筵席上都满了呕吐，没有一处不是垢物。他要将知识授给谁呢？向谁解释启示呢？是向方才断乳和刚离母怀的婴儿吗？这只是些命上加命，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令上加令，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。是的，上主要用口疾的唇，异人的舌，向这民族说话。虽然他曾对他们说过，这就是安息的地方，让困倦的人安息吧，这就是休养的处所。可惜他们总不肯听从，因此上主的话对他们真成了命上加命，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令上加令，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，致使他们虽然前行，却向后仰倒而跌伤，陷于圈套而被裸获。为此，你们这些在耶路撒冷统治这民族的好嘲弄的人，听上主的话吧。你们曾说过，我们与死亡定了盟，与阴府结了约，当狂怒的刑鞭经过时，不会落在我们身上，因为我们有欺诈做我们的遮掩，有虚伪做我们的庇护。因此无主上主这样说，看，我要在西翁安放一块石头，一块精选的石头，一块宝贵的角石做基础，信赖的人必不动摇。我要以公平为准绳，以正义为权衡。冰雹将荡尽欺诈的遮掩地，洪流将冲散虚伪的庇护所。你们与死亡所定的盟必要废除，与阴府所结的约必不持久。当狂怒的刑鞭经过时，你们必被蹂躏，每次经过，每次必要打击你们。他每朝经过，白日黑夜也经过，唯有恐怖方能使你们明白之启示。真是身直身子床太短，缩作一团被又窄。因为上主要兴起，如在培拉青山上一样，要发怒如在基贝红山谷一样，为履行他的工作，他神妙的工作，为完成他的事业，他奇异的事业。所以现在不要再嘲笑了，免得你们的绳索系得更紧。因为我听到的有关毁灭大地的决议，是来自无主万军的上主。请你们侧耳静听我的声音，请留意倾听我的言语。 耕田的人，哪有整日耕田、掘土耙地的呢？当他把地弄平了以后，不是要撒上小茴香，播种大茴香，种植大麦和小麦，地边种玉蜀黍吗？这是上主教给他的方式，他的天主指示他的。打小茴香不需用钉耙，打大茴香不需用碾机，而是用木棒打小茴香，用棍子打大茴香。五谷岂是要碾碎的吗？不是，人并不将它无限期的压了又压，而是叫碾机滚过，碾出谷粒来，并不是为碾碎它。这也是出自万军的上主，他的计划真是神奇，他的智慧真是超绝。